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扶贫办消息，2018年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人以上，实现20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完成280万左右贫困人口异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国务院日前发布通知，2017年12月31号前全面停止商业性象牙加工销售活动。公安部日前发布通告，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将正式实施，强迫购物将被吊销导游资格证，外卖商户必须有实体店，刷单炒信可吊销营业执照，公共图书馆四类服务全免费等。2017打虎战果赫赫，共有19名中管干部落马，加上直接或留党察看、降级开除党籍等，被处分者达到了49人，成为18大以来之最。珠港澳大桥主体工程供电照明系统施工顺利完成并全线亮灯，历经6年筹备、8年建设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主体工程如期具备通车条件，符合工期计划目标。元旦当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50万人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5列，首都机场出港旅客约为12.49万人次。120999将通过心脑绿色通道 APP 向82家具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推送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该 APP 同时可用于记录患者关键时间节点的情况。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头的走下去。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 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来自张震岳，再见。当我们看见天色渐晚，就知道已经在向今天告别了。我们一直都在告别，和过去说过去，和悲伤说离开，和青春说不在，和一些人说再见。所谓再见，可能就是再也不见了。如果告别了，也许就是再会无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邓紫棋《后会无期》。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

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在呼吸 什么都保留，更让你魂牵梦牵。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只可惜你无缘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六人游定制旅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体验定制旅游的快乐。 我是乐翅帮银河创始人卢武波，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乐翅帮 APP 群体员工祝金鼎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乐翅帮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为您保障365天的行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们新年快乐，财运滚滚，如意平安。 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偏偏我痴心难改。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只可惜你不愿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只可惜你无缘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我想我们今生一定是情人，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我想想 感谢你2017年即使再苦再难也没有放弃。人这一辈子有太多的坎儿要迈，压力山大的时候你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才有了自己今天的一切。不算特别好，但已足够。 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长，亲爱朋友着小心。人生的环境，起食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忧人，命顺命歹拢是一生。一杯酒，两角钱，三不断是嘛来斗阵。若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品，是缘分，是注定。好汉我捌来三遍，不惊好，不惊硬，有情有义好兄弟。也会讲伊，只靠着咱少年时，求名利无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求名利无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啦啦啦啦棒。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一定要热爱，一定要喜欢。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一旦做起来之后，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 一根小火柴，或者是一小滴水，有了我们和我们一样千千万万的品牌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中国的品牌才有发展到今天。那我要相信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中国品牌一定会能够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就是爷爷奶奶在听的，爸爸妈妈在听的，然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在听，然后这就是我理解的经典。然后我印象中的经典歌曲就是邓丽君她唱的，就比如说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就类似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就是特别经典，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听。 经典就是沉淀在脑里的一段回忆吧，可能触及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儿。 我觉得经典就是历久弥新的，然后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啊，然后经典的歌曲就是难忘今宵，明天会更好，就是这一类的吧，大众广为流传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将岁月留给我自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这两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转差，区域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重度污染。近日公布的十二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与年均值相同，已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较高水平。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境内银行卡境外提现金，每人名下所有银行卡合计每年不能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了559.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5%，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6.2亿，比上年13.72亿增长18.08%。故宫博物院消息，即日起故宫启祥门常年对观众开放，同时启祥门至隆宗门广场段亦设为开放区。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首发，一套两枚，一枚为冬奥会会徽，一枚为冬残奥会会徽。日前，北京2022年冬奥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冬奥村位于奥体文化园，总建筑面积约19.17万平方米，赛后将作为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陪租。京城公园正在上演冰雪嘉年华活动，近日通过验收合格的北海冰场正式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也不是无影踪，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969，好歌推荐。 2013年之前，他被称作是发烧唱片歌手，他翻唱的多首歌曲在网络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他的歌迷都说，他唱出了男人伤心时内心的沧桑，令人感动。他便是歌手雨天雨宗林。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大家好，我是歌手雨宗林，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总是不愿意面对倔强错误的自己。 相对于亲近的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别人更有耐心，更不容易发火，因为我们知道别人是不了解我们的。要取得别人的了解和配合是需要充分的沟通的。但是面对亲近的人，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的耐心似乎就很有限，因为我们都理所应当的认为亲近的人、爱我们的人应该是最了解、最支持我们的。有时候面对亲人，我们往往存在着放肆性。 在去年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面流行了一句话吧，这句话就是别把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这个名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所谓的有感而发吧。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代表我想表达的一种心情。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哎，我想把这句话写成一首歌。其实我把这个歌写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想写这首歌，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速度快。然后我就写完就把它做出来。这首歌我用了1个小时就写完了。所以就也是瞬间的一个灵感吧。 内地华语流行男歌手雨宗林，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是他继过期爱情之后又一首伤感类型的情歌。这首歌词曲均由雨宗林自己创作，字里行间虽然流露着忧伤感，但是却深深的打动人心。每一句歌词都是雨宗林由心而发，由心而唱。雨宗林用缠绵沧桑、磁性独特的声音唱着，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唱出男人心底最真挚的情感。 很多朋友会认为这首歌是一个爱情歌曲，其实不是，这里面表达了友情、爱情、亲情嘛。歌词的话，其实里边讲述的更多的就是疼爱你的人有很多，有朋友也会疼爱你，你的家人也会疼爱你，你的爱人也会疼爱你。我觉得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疼你爱你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珍惜他。 对，其实这首歌就是能够让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共鸣。我就因为对自己好像身边的人会比较容易会发脾气一些，会容易就是 你说的这太对了。我觉得在我身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自从我觉得我创作完这首歌，我时刻都在检讨我自己。有时候真的大家忽略了真正身边就是最亲近的人，往往他的一个关怀、他的一个关心，你可能都会不耐烦。但是其实呢，在那一瞬间，你可能身边这个关怀爱你的人，他心里面会有一些失落感。所以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这首歌还是源自于自己内心最抵触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个是告诫自己，一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首歌能够领悟到一些东西。珍惜身边每一份真爱你的这份真情吧。 今天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雨宗林，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 纷纷扰扰

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它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静静离去的一扇门啊。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高速公路的诞生为我们省下了许多的宝贵时间，但为何高速公路即便是在十分辽阔的平原地带，也会刻意修出许多弯道呢？刻意盖弯道，难道不会增加成本吗？延长路程还会制约车速吗？究竟背后有什么考量呢？根据研究证明，弯道较多的复杂路段，驾驶需要不断移动视线来获取及时路况，保持专注力。相反，如果驾驶长时间走在直线的高速上，景观单调，道路呆板乏味，感官缺乏刺激，会导致驾驶反应迟钝，精神疲劳，也非常容易将近处的物体看成是远方，等反应过来再刹车，恐怕就是一桩事故了。长期高速直线行驶下，前方车辆感觉像是静止的，观测不到距离。路面上有山河等障碍，高速公路修建被迫要绕路走，高速公路设计也会受地形的限制。修建高速公路要绕开地质不稳定的地方， 以防后期路面变形下陷，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人都爱走顺路，走直路也容易不自觉的越开越快。即使高速开车很爽快，但是大家都知道十桩车祸九桩快，车辆行驶速度越快，驾驶的视线范围越窄，危险和事故概率相对飙升。因此有些能修成直线的地方往往也会避开这样修建的方式，因为直道开车不安全。弯道的主要作用是逼你注意力集中，从而减少车祸的发生。另外你可能会注意到，一般我们下高速公路时都会经过一段长长的弯道，车辆势必减速而下，而这些弯道就是对驾驶人员的安全引导，防止车辆下高速路段后因时速过猛而诱发安全事故。许多国家对高速公路的直线路段长度都有限制，一般不超过设计每小时行车公里的40分之1至20分之1。也就是说，如一段高速公路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那么直线路段长度就不能超过3公里至6公里。就让危险与事故远离我们，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新年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管家帮全体家政员工祝经典调频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狗年来福，事业兴旺。 大家好，我是新福医生灾神医学董事长傅芳，2018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医生每天都听经典96.9。 大家好，我是智慧雨果英语 CEO 李振，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智慧雨果英语全体员工祝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中有多余做的鱼，每当

感谢你一个人顶风冒雪独自前行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否定的时候，你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自己一个安慰的拥抱，然后更加坚强的勇敢的行走在这人世间。 九精英有话说。 当未来发展一定是用户对于品牌的理解更为重要。你比如说，在未来，用户只愿意为他喜欢的品牌买单。这个时代的来临就是个性化需求时代的来临。 我说我们一定要工作到80岁，将来我们要做一些为社会做一些公益的工作。从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体现到我们的价值。 国家在创造一种势能，那我们这些企业家，我们这些品牌自然而然的要跟国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无论是创始于共进也好，诚信于创新也好，我们都是服务于品牌，让中国更受尊敬这样一个梦想。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对于经典歌曲，我觉得表达一种情怀或者赞扬一份精神，类似这种都属于一首经典歌曲。就像 Beyond 的 海阔天空啊，还有光辉岁月啊，类似这种歌，它见证了一代一代人的成长，我觉得这种就属于经典歌曲吧。 我觉得这个经典如果比喻成音乐的话，我觉得是在以往的这个回忆当中，以往的特定的环境当中，自己听到的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当你现在真的再去听起那首歌曲的话，你会感觉身如其境，回到了以往的那样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经典的回忆。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只想在你耳边唱，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古老的传说，今日的承诺，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的心上。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 来自于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那些奋斗过的时光里留下的汗水和熬过的黑夜都是不能忘记的痕迹，那些相爱的时光里，誓言、鲜花和爱在那段时光里流淌，伸手之间就能触摸到欢笑的天空。那些难过的时光里，颓废、犹豫、彷徨陪伴着内心的挣扎，深入到血液里的难以忘怀。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巍《时光》。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影色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 我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大家好，我是九霄网董事长郝鸿峰。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九霄网全体员工，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荣盛康旅野三坡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的总经理张涛。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野三坡阿尔卡迪亚酒店全体员工，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一块去国旅的总经理张军英。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北京一块去国旅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

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感谢你这一年来走过的风雨和困难，却一直不改初衷，不违背自己的本心。不管生活给了你多少暴击，却依然能心怀美好，期待最新的2018。 求你留我在 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传统的这种 grammar translation 的传统教学法，注重书面的阅读，到今天在全世界比较流行的叫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更注重语言的这种交互和工具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每个公司它都会经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方向。其实我为什么说把人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团队基因可能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产品。钱来说呢，也是每个企业的生命线。其实每一个企业不仅仅是融资烧钱或者说去吹故事的这样一个阶段，每个企业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盈利点，包括也需要去找到最适合企业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么就引到了第三个，就到底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希望科技美化生活，科技肯定对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科技的进步能够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让人们这种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什么是经典歌曲？像是千千阙歌呀，像这些比较老的那种歌曲，我觉得很有味道吧。小时候听只是觉得旋律好，长大之后现在在听呢，觉得这个歌词也写得很好。这应该就算是比较经典了吧，就能让人一直听下去的这种。 经典就是在你的记忆中永远无法被复制，也永远无法被超越的。在时隔很多年之后，你回忆起来它，你觉得你依然愿意想起它，你依然觉得它是美好的。这个就可以誉为经典。 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等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